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由我公司研制开发的文化时尚品评书机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体积小，容量大，老年人听评书机，里边有长篇评书、短篇评书、古代评书、现代评书，袁阔成、单田芳、刘兰芳，这中青年人听评书机，里边有名家讲堂、企业管理、情感探秘。评书机298元，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 这听评书就是一个听，又看不见影，你说你闹心不闹心呢、哎，这回好了，我叫你连听带看，既能听的评书，又能看的表演，这就是我向你推荐由我公司家研制的影像评书机。这个影像评书机啊，那是又能听评书，是又能看评书，那是声情并茂，耳目一新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 元朝末年，朝廷腐败，天下大乱，各地义军风起云涌。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，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。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，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，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。 在永乐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404年八月，姚广孝回到了家乡常州。此时啊，他已经是朝廷的重臣，并被封为太子少师，与之前落魄之时那是大不相同啊，可以说是锦衣还乡。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父母已经去世，他最亲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。他兴冲冲地赶去姐姐家，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分享自己的荣耀，但他的姐姐却对他避而不见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去见青年时候的好友王斌，可是王斌也不愿意见他，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。这两句话言简意赅，深刻表达了王斌对他的情感。和尚勿疑，和尚勿疑。姚广孝终于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。原先虽然穷困，但毕竟还有亲人和朋友，现在呢，大权在握，官袍加身，身边的人却纷纷离他而去。耳闻目睹都带给了姚广孝极大的刺激，从此他除了白天上朝干活外，其余的时间呢，都躲在寺庙里过类似苦行僧的生活，似乎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。这种生活磨练着他的身体，却也给他带来了长寿。这位只比朱元璋小7岁的和尚，居然一口气儿活到了84岁。他要是再争口气，估计连朱棣都活不过他，有望打破张定边的记录。但这一切只是假设，